撒穆耳记下第四章。撒乌尔的儿子伊士巴尔一听见阿贝乃尔死在赫贝隆，就慌了手脚，全以色列大惊。撒乌尔的儿子伊士巴尔有两个土匪头目，一个名叫巴阿纳，一个名叫勒加布，是本雅明子孙贝洛特人黎梦的儿子。贝洛特被认为是本雅明族，因为贝洛特人逃到了基塔因，侨居在那里直到今日。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有个儿子双足跛了。当撒乌尔与约纳堂的凶信由伊次勒尔传来时，他只有5岁，他的乳母带他逃跑，在慌张逃跑中他跌瘸了腿，他名叫莫里巴尔。贝洛特人黎梦的儿子勒加布和巴阿纳出去，正当中午炎热的时候，到了伊士巴尔家里，他正在床上睡午觉，看门的女仆在筛麦子，也打盹睡着了。此时勒加布和他兄弟巴阿纳溜进去，到了屋内，见伊士巴尔正睡在卧室的床上，便将他打死，砍下他的头，带着头在阿拉巴的大路上走了一夜。他们带着伊士巴尔的头到了赫贝隆，见达卫王说，大王的仇人撒乌尔常谋害你的性命，看他儿子伊士巴尔的头。上主今天为我主向撒乌尔和他的后代报了仇。但是达卫答复贝洛特人黎梦的儿子勒加布和他兄弟巴阿纳说，我指着那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永生上主起誓，那告诉我说撒乌尔死了的，自以为是报喜信，我却拿住他，在七克拉格杀了，作为他报信的赏报。那么现在这些匪徒偷进人屋，杀了睡在床上的一人，我岂不更该从你们手中追讨他的血债，将你们由地上铲除。达卫遂命自己的童仆杀了他们，砍去他们的手足，挂在赫贝隆的池旁。至于伊士巴尔的头，叫人拿去葬在赫贝隆阿贝乃尔的坟墓内。